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今个星期即系唔少嘅传媒啊都有讲起啦，就系、是、金庸先生嘅离开啦，咁、啊非常之可惜，咁啊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就大家即系回顾翻好多金庸先生嘅作品啊，咁其实我自己成长嘅时候咧，即系金庸嘅小说都系陪住我好一段嘅时间，我唔知嗱、哦，因为男仔咧喺我读书嘅阶段啊。都鍾意睇武侠小说嘅、 哦。 而如果你讲緊係武侠小说嘅话，首选都真係金庸㗎啦。冇得傾㗎啦呢样嘢。 即係就算去外国读书你都会即係睇返金庸小说嘅。 会嘅。因为讲真你喺尤其喺外国读书嘅话呢咁你基本上。 冇乜娱乐。 係啦娱乐又唔係好多。咁如果你真係要搵一啲嘢嚟睇嘅话咁小说係一个唔错嘅选择。咁但我係接触金庸小说呢係远喺我去外国之前。 哇 我 已经。初中 了。係啦即初中嘅时候已经系会睇，但系你睇我样，平时都唔系好中意睇小说嗰啲啦。但系我真系我自己都意想唔到，就系我即系一进入咗呢一个小说嘅世界啊，尤其是金庸嘅故事咧，停唔到，即系接住去嘅啦。但好得意嘅呢一样嘢咧，喺男仔身上面发生系个机会大啲，因为咧我身边有啲女仔咧，对于即系武侠小说咧就冇咁着迷嘅，即系我唔知 Winnie 系唔系啦。 我谂我系其中嘅一个，即系嗰阵应该系追紧张小娴啊。小说啊，嗰啲爱情小说嘅作品啦，咁反而系接触金庸作品咧，多数都系啲电视啊、啲传媒或者电影啊咁样去认识佢哋。咁但系亦都系即系凸显咗金庸先生嘅作品咧，即系无论喺文字上会令人有多幻想到佢啲武侠场面啊几咁壮观啊，甚至佢拍出嚟个视觉上咧，亦都会令人有一种即系丝丝入扣，同埋令人想继续追睇落去。即使佢系翻拍咗好多唔同嘅版本啊，唔同嘅人啊。而家嗰啲新一批就加咗好多唔同嘅特技啦，咁但係都会令你有一种即係想特别追睇佢嘅作品。 係因为佢嗰个设定呢都几啱男仔嘅口味啦，先唔好讲话究竟嗰个 打打殺殺嗰啲 係啦，先唔好讲话个背景啊点样样先啦，唔好讲故事究竟几丰富，你只係讲人设嗱，就係攞射雕英雄传为例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哦、即係你淨係听呢啲名一砌出嚟係男仔都諗哇犀利喎。哦、即系你讲紧喂，原来喺呢个中原入面就已经有呢五大高手就即系啊，割据咗成个中原嘅武林噶咯咁，咁啊即系内不内就华山论剑一次咁，几犀利咁。而喺当中咧，就有一啲嘅即系新秀崛起啦，就讲起呢个 国政 啦，系咪先？咁你又好自然咧，就系会代入去啊呢一个嘅角色入边，你真系会当正自己嘅国政啊，几恨系遇上一个黄蓉，系咪先？咁你就跟住咧，成日都话想自己啊，如果我好似国政咁样样，就系闯荡江湖。系一件几浪漫啊，几开心嘅事情咧，咁所以即其实系带到好多嘅幻想俾你。咁当然慢慢你大个之后，你发现啦，即系除咗系本身人设之外，金庸小说即系佢每一部嘅作品咧，个故事都几紧扣下嘅，即系几紧张嘅。尤其是你知啦，通常嗰个套路都系咩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小混混又好啊，又或者本身即系武功唔系特别犀利嘅，有啲可能天资又好恶劣嘅，即系例如郭靖系其中一个啦。有啲亦都讲佢天资好聪敏嘅，即系例如令狐冲啦，杨过呢一啲啦，咁 總之都會有一番嘅奇遇嘅。咁而嗰啲嘅奇遇咧，其實係幾意料之外，所以亦都係點解你會係追看咧？就係好多時候你覺得，咦唔係喎，呢一個嘅角色佢將會係處於一個嘅逆境。 嗯。 咁而喺呢個逆境入邊，佢點樣樣扭轉咧？即係會張無忌咁樣樣。 係。 點樣樣係不停咁樣累積自己嘅武功啊？又學識呢一個乾坤大挪移啊？又學識九陽神功啊？即係嗰啲嘅奇遇咧，係幾引人入勝嘅。 係。咁所以其實作為讀者喺入邊，即係唔單止係睇緊一本書啦，亦都係睇緊即係書入面每一位角色咧，佢哋各自嘅心路歷程啊，佢嘅成長啊，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嘅郭靖咁樣，有一個普通嘅市井之徒啦，即係乜都唔識，甚至係資質老頓。你諗下，佢四歲先學識講嘢，如果喺香港而家個小朋友四歲先講嘢，個媽應該即刻帶佢睇醫生啦。係咁，但係即係去到喺呢一個即係郭靖入面，可能就憑住佢嘅毅力啦，同埋佢嘅專注啦，結果咧就變成咗一個一代嘅大俠啦，甚至即係佢嘅角色，甚至佢性格，真係有啲完美添。 係，同埋因為我想話咧，佢入面有趣嘅地方就係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做法，即係好似你話郭靖咁樣樣，雖然佢係蠢，咁但係你諗下喺入面佢啲有啲奇遇就係、是、有啲武功只有蠢人先學得識嘅。 將勤補拙就係形容佢啦。 即係好似你話你左右互搏之術啊，咁即係阿周伯通嘅呢一套獨門絕技，黃蓉咁聰明學唔識，反而郭靖咧就學得識。咁即係其實佢就入面都講好多呢一啲就係各人有自己嘅做法啦。咁我覺得即係金庸嘅小説咧，即係呢個都一個幾有趣嘅位置。有多時候咧有好多嗰啲嘅，即係你可以話哲學又好啊，又或者啲教你做人嘅道理都好啊。因為佢入面睇嘅細情都睇得幾通透。即係舉例啊，我自己其中非常之喜歡嘅一部就係《笑傲江湖》啊。咁呢一部嘅作品入面，其實我因為接觸嘅時候都幾細個，咁對我嚟講都幾震撼嘅就係因為嗱，佢原本講嘅就係一個嘅令狐沖，咁佢就幾逍遙自在嘅，又即係啊無拘無束啊。咁當然佢亦都一個好重情義嘅人啦。咁佢就原本係屬於呢個華山派，咁華山派嘅掌門人咧就呢個岳不群，喺呢個江湖入邊咧就有呢個君子劍之稱，聽個名字都知咩咧，謙謙君子啊，即係喺江湖上面咧，大家都知道呢個岳不群咧非常之講禮教啊，亦都係德高望重嘅。但係原來喺個故事發展入邊咧，你知道呢一個嘅岳不群咧，佢係一個偽君子，係一個陰險嘅小人。咁相比之下咧，好得意啊，因為咧阿令狐沖佢就好即係不拘小節噶嘛，就周圍咧就結識好多唔同嘅江湖嘅好友，有啲甚至乎可能名聲唔好嘅，又話係啲咩邪魔外道嘅。但係如果佢接觸過，佢覺得呢個人係唔差嘅話，佢唔介意因為嗰個人嘅名聲咧而同佢交好友嘅。咁佢接觸好多人咧，有啲所謂即係江湖上面啊名聲唔太好嘅話，反而係重情義嘅、哦，即係可能甚至乎嚟自咩魔教嚟，其中一個就任盈盈啦。即係雖然佢嘅性格咧都係好任性，但係佢起碼敢愛敢恨，即係係唔中意嘅就做咁樣。相比之下，你會發現咧就係、是、有啲所謂邪教嘅就叫真小人啦、 啊。 相比起岳不群咧偽君子咧，嗱咁就有一個好有趣嘅即係寫照對比啦。咁你睇嘅過程入邊，你就會學識，喂呢啲咪就係正正 apply。喺我哋日常生活入面，我哋即係接觸唔同嘅人嘅時候，一啲嘅哲學道理嚟㗎喎。你點樣去應付呢？其實金庸即係嘅小說入面，即係除咗《笑傲江湖》之外呢，喺好多唔同嘅作品呢都睇到呢一啲嘅即係道理啊，去帶出嚟㗎嘛。 係咁，所以一代經典點解可以成為一代經典呢？就好似即係以前嘅《紅樓夢》，即係而家已經演變成一種紅學，即係有一批學者呢去研究究竟呢一本小說入面呢，佢入面講嘅內容啊，混含一啲咩意義啊，反映到啲咩社會啊。而家都有個金學呢，就係點樣去透過金庸入面嘅作品呢，去睇得出其實佢入面擺咗好多啲政治意味啊，甚至一啲對於現實啊、社會啊、人情嘅睇法入面呢，都可以喺佢嘅作品啊、角色入面都可以睇到。 係啊，都幾有趣嘅，即係例如有啲又好笑啊，例如《天龍八部》啊，即係嗱，你都估唔到佢最後尾個 twist 係點樣，因為佢入面就講啊段語，咁就即係當中都嚇幾豔福無邊噶啦，係咪先？邂逅上遇上好多嘅女子，咁但係發現咧個原來都係阿爸送落嚟嘅一啲嘅情根嚟嘅，即係唔知同邊一啲嘅情人生出嚟嘅嚇，一啲嘅叫做同父異母嘅女。係，咁即係好可惜嘅就係話，喂，我每一次我對一個女仔有感覺嘅時候，發現原來係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齊咁樣樣嘅。咁但係最諷刺嘅就係咩咧？最諷刺原來段羽 都唔係佢老豆嘅親生仔啊嘛。 雷雨啲 friend 嚟喎啲劇情， 即係你會睇到往往就係去到呢啲位咧，你會覺得啊好嘢喎，咁嘅橋俾佢諗到。咁當然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啲嘅作品之外啦，咁另外即係我覺得最引人入勝嘅一部咧，就係《鹿鼎記》啦。因為《鹿鼎記》，我覺得就好好嘢，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即係打工仔嘅話咧，就心明白呢一個嘅韋小寶啊，即係哇佢嗰種嘅苦況，因為佢本身嗰個嘅經歷遭遇咧，令到咧佢呢個人物咧非常之即係叫做係立體，喺佢同呢一個嘅天地會總舵主嘅相處啦，即係陳近南啦，咁你知佢哋啊立志要做咩咧？反清復明啊嘛，即係反皇帝啦，咁於是乎就派佢入去做卧底啦，咁但系点知佢入到宫之后，反而成为咗呢个皇帝身边嘅大红人咁样样，就咧可以话系咧即系间谍中嘅间谍啦，因为咧跟住 再做埋神龙教。 系啦， 龙子 唔系啦，所以你其实即系嗱，一个人佢本身嗰个嘅背景系咁复杂，同时之间做咁多份工，而每一份工咧，佢嗰个嘅 suppose 嗰个责任咧，系要怼另外一份工嘅阿头噶，即系吓天地会想去攞皇帝条命， 系 跟住咧吓皇帝又要想佢咧 剿灭阿神龙家， 系啦，即系话真系吓头头都对住干噶，咁你话系咪即系一个几立体啊、几有趣味嘅角色咧？系 咁，同埋呢一个即系我谂，作为一个香港打工仔咧，都好希望成为即系好似韦小宝咁样，即系你谂下佢可以，你当系有咁多份兼职在身啦，咁但系咁多份兼职，老细都唔会夹佢，点样可以做到咁面面俱圆？点样可以喺韦小宝咧，又或者喺金融嘅小说入面嘅人物入边咧，学习一啲职场嘅生存术咧，我哋下一节慢慢讲啊。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真系如果要讲起呢一个啊职场入面嘅生存术咧，真系要学一学阿韦小宝啊，因为嗱，佢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服佢嘅地方就系咩咧？佢系有少少颠覆以往大家睇开即系武侠小说嘅一啲嘅角色设定嘅。首先佢就唔系嗰啲武功高强嘅人啦，系咪先？佢真系凭住佢自己嗰把三寸不烂之舌，再加上佢啲鬼灵精怪嘅 谂头啊 鬼主意系啦，就喺呢个江湖上面打混噶嘛。即系而佢亦都用佢嗰个机灵。好多时候是制服到啊，好多喺江湖上啊、朝廷入面啊响当当嘅人物噶喎， 咁同埋咧，即系最特别嘅就系、是、好似即系郭靖咁样，你一出场你就会知道佢系一个善良嘅好人。咁但系韦小宝佢一种，你话佢忠 又唔系。 佢都其實有衰唔曬 嘅，佢又係啦，所以其實佢個性格好貼地嘅，因為你話相比其他角色咧，就係、是、好似頭先你講啦，即係郭靖嗰啲咧，嗰、那個嘅即係可以話愚忠啊，即係有啲時候係唔曉轉彎嘅，咁但係韋小寶就立體啲，就係話喂唔係啊，每個人都會有自私嘅時候，嗱佢唔係大奸大惡，咁但係有小便宜佢貪唔貪佢貪，喂貪小便宜係人之常情嚟㗎嘛， 我得咁多財寶貪少少啦，咁但係嗰啲小少嘅財寶咧，佢又唔係全部立曬喎，佢會分俾即係有份幫手貪嘅一啲，即係手足上下咁樣。 所以呢啲咪就係我哋叫做職場上面一啲嘅智慧咯。即係有時候你貪咧，首先唔好貪得太著跡，同時之間亦都唔好貪得太過分啊。當中 自己貪袋落袋。 当中有边个有贡献嘅话咧，可能均真地咧吓，都有时候适量地计翻好条数啊！咁大家有钱齐齐揾，你话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咧？ 系啊，同埋另一样咧，就算咧身边嘅人冇真系帮手帮过你嘅话咧，其实你喺适当嘅时候咧，即系俾少少功劳佢哋咧，佢哋会记得喺心入边嘅，系啦、啊，即系例如索额图咁样，即系未必真系有。亲身帮手即系去打仗杀敌啊，帮阿韦小宝即系立下啲汗马功劳啦。咁但系韦小宝又会喺皇上面前咧美言几句啊。其实索额图咧个功劳都好大，冇佢嘅话咧就唔可以得到而家咁嘅成绩啦。咁其实即系索额图喺隔篱即系可能系执啲着数啊。咁但系佢一定会记得，当我有事嘅时候，其实身边咧仲有一个韦小宝咧，系因为佢咧我先可以得到平步青云，有今时今日咁嘅地位。咁呢一个就系、是、即系韦小宝你。话佢系笼络人心又好啊，但系呢个系佢成功嘅地方，就系佢识得可以结交唔同种类中嘅奸嘅。 都会即系成为佢嘅知心好友，甚至会愿意喺佢有难嘅时候咧出一分力啊！ 你讲得其实系啱嘅，因为你如果你睇翻咧，嗱，虽然头先我哋讲啊吓，每个人本身嗰个嘅背景设定啊，佢嘅性格啊，都几唔同啊，即系有聪明绝顶啊，天资聪颖啊，有啲啊非常之蠢钝啊吓，即系顽石咁啊，点极都唔明咁。咁啊，有啲咧就武功高强啊，有啲咧就反而咧就系净系会谂一啲即系鬼灵精怪嘅主意啊，就系尝试令自己脱身啊，喺呢个江湖上面生存啦、啊。咁、但系咧，佢哋都有啲共通点嘅，就系呢啲人物咧，佢往往嗰个人缘啊、人脉关系咧系唔差嘅。即系头先我哋讲嗰扎，起码都系先啦，即系都不拘小节。好多时候我卖人情俾你，咁你发现咧就系、是、当你建立咗一啲嘅关系咧，你未必知道，但系他日咧或者呢啲人可能会帮得翻你嘅、哦。即系头先我哋讲嘅，例如话令狐冲啦，系一个啦，杨过亦都系啦。其实你睇佢亦都系同郭靖一个好大嘅对比，郭靖就好忠直嘅。咁但系杨过亦都系喺鬼灵精怪嘅主意啊，好多时候亦都不拘小节啊。你中意点睇我点睇我，但系我对人咧就好我行我素嘅。但系佢对人系真系好噶嘛。咁、而另外就韦小宝啦，头先都系啦，适量嘅时候佢都会真系卖人情俾其他人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一啲人物你睇咧，最重要教晓我哋一个咩嘅道理咧，就系好多时候你出嚟做事。广结善缘 是 必须要有的。 是咁，所以今日种嘅因呢就係之后种嘅果，即係就算係无论韦小宝就係郭靖咁样。咁郭靖佢虽然即係一个天资老顿嘅人啦，咁但係你諗下江南七怪又係佢师傅啦，佢可以又得到周伯通嘅心啦，甚至係黄蓉佢爱一个咁聪明嘅人呢都会愿意去即係将个心交托俾佢，就係、是、因为佢嗰个赤子之心啊。咁所以即係无论係一个好鬼灵精嘅人又好甚至係一个本身好即系老钝啊，唔系好识转驳嘅人，其实只要知道自己个定位或者知道自己嘅性格取向，用心去对待人咧，最尾一定会得到回报 嘅。不过我觉得有个位可以值得参详讨论嘅，即系因为嗱，毕竟啦，我哋头先都系讲就系话，你每个人咧有自己嘅际遇，即系好似例如郭靖咁样样啦，佢傻人都有傻福， 系 即系因为佢本身个人咧系蠢噶啦，但系因为佢对人好似阿 Winnie 头先讲赤子之心啊嘛，深烤佢嗰份嘅即系傻劲。都吸引了一班的人就是帮他、即是聪明绝顶的黄蓉就在身边帮他打点一切，即是他被人压不紧要，他隔离有个军师 有我帮你杀敌 帮他即打点好一切，是不是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的做法， 是 但是当你放在现实生活里面，有时候我觉得可以大家真的参详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人物关系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尤其是如果你想在即社会里面打滚，不要说是不是顺利先 立足到、 但是少一些阻滞的话，理论上即系多啲朋友都好嘅，咁但问题就系朋友识唔识分咧？嗱，呢一个就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啦。因为头先我都有讲啦，即系喺江湖之内有时候人面系险诈，你点样可以分得到咧？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即系正如喺金融嘅小说入边都好啦，就算系即系聪明绝顶嘅，都有试过俾人善嘅时候噶嘛，系咪先？你都有试过错信好人啊，令狐冲咁聪明都系啦，佢又点会估到自己嘅师傅原来系阴险小人先得噶？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有啲时候你真系好啦，一个唔觉意做咗个决定，信错咗人啦，咁之后点样从呢一件事去学精咧？呢一个就系另外一个学问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就即系借住金庸先生嘅作品啦，都系讲下我哋喺职场上面啊，喺我哋嘅社会生活上面啊，究竟可以得到一啲点样嘅智慧，去同人相处啦。因为毕竟人同人之间嘅相处系可以几复杂嘅。咁啊，有时候咧，你睇到嗰啲嘅小说入边嘅借镜啦，虽然嗰啲嘅小说就虚构出嚟啦，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佢都即系有啲啊根据啊，即系入面有啲人物嘅设定啊，或者佢哋之间嘅互动啊，其实可能或多或少都系你同我。即系同周围嘅人咧相处嘅啲嘅写照嚟噶嘛，系 咁，所以其实见到即系入边唔单止系一个生活上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甚至喺职场上咧都可以即系将呢个江湖啊武侠上嘅江湖咧套用到落去职场入边。 系 因为咧，好似我哋即系金融入边有一个金句咧，就系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姻缘。 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系江湖。咁所以其实我哋人在呢一个人生啊，或者系职场上嘅江湖，可以点样去自处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一个议题，或者可能我哋呢一世都要学习紧啊。就好似其实喺咁多套即系金融小说作品入面，咁多个主角啦、角色啦，你会见到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佢哋唔系一本通书学到老，即系就算系郭靖咧，佢都唔系第一次学完江南七怪嗰啲武功之后咧，就已经可以行走江湖啦，而系中间佢都会经过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学降龙十八掌啊、九阴真经啊，咁就算系例如倚天屠龙记嘅张无忌咁样，佢都唔系第一下就已经一出世就已经识太极啦，佢都要经过咗一啲罗汉长拳啊、九阳真经啊等等，咁最尾先至可以领悟到个乾坤大挪移。咁其实就算喺即系我哋职场面都系几常见嘅情况，就系我哋唔系第一份工咧，就我哋就会即系已经知道自己嘅方向，而系我哋中间可能经过一啲瓶颈，例如第一份工可能做咗几年之后，发觉好似又真系唔系好啱自己，做上嚟有啲力不从心喎。咁会唔会系即系一个适当嘅时候去吸收下其他唔同嘅知识啊、唔同嘅做法啦、啊？咁最尾就算开头嗰啲嘢要全部掉走晒，咁但系你最尾得到嗰啲咧，一定系自己袋落袋，自己去领悟出嚟啊！ 我就觉得即系嗱，当然啦，你用咩武功去打咩拳嘅话，呢、這、一个就可以话睇自己嘅际遇，因为嗱、我哋头先讲好美化，讲嘅小说入面嗰啲角色嘅际遇，有几多人恨做好似阿令狐冲咁样啊、张无忌咁嗱，理论上佢哋前期好坎坷噶，即系又讲到咧，又唔知可能有啲身体上面出现状况啦，被逼医病要学武功啦，咁啊点知又搵唔到嗰啲啊武功啊，跟住后屘又唔知点样俾人追杀啊，俾人冷落啊，总之就流落异乡。咁啊喺个过程入边咧，深烤绝处就逢生，就遇上咗各种嘅奇怪经历啊，就深烤逢凶化吉啊，学识嗰啲嘅武功。咁啊每个人都希望有呢啲咁嘅际遇，我哋成日仿佛就系调翻转噶嘛。喺日常生活就系话，我哋又系永远都遇唔上自己个伯乐嘅，即系永远都揾唔到欣赏自己嘅人，反而调翻转系咁样样。嗱，所以咧，我就真系觉得咧，有时候大家参详系参详啲咩咧，就系你点样样去睇，即系喺金融小说入面咧，佢一啲好聪明嘅人物，去点样去寻找自己一啲嘅伯乐，就算唔系寻找伯乐都好，你点样样去观人于微，去揾同嗰个人相处嘅方法。即系好似嗱，当中咧，我觉得其中一个真系值得学习嘅就系黄蓉，因为大家谂下，黄蓉咧身处喺嗰个嘅即系时代背景入边，就系头先我提过啦吓，即系五绝啊嘛吓，即系东邪西毒佢哋啦吓。咁当中咧东邪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都总会接触过呢一类人嘅。佢点样样咧？好怪癖嘅。即係有少少咧，係即係叫做好清高啊，唔中意同人打交道啊，好冷傲嘅。咁啊，但係咧，佢個人嘅性格咧又怪怪地喎，必要時候咧又中意走出嚟，即係感覺上面又唔係話攞風頭嘅，但係突然間又可能要成為一啲嘅焦點啊，要有啲意見掉出咁樣樣啊，咁嗱。黄蓉本身由细到大都要同一个咁嘅人打交道先啦，咁而另外一边厢咧，咁佢亦都有接触过就系阿西毒欧阳锋啦。嗱，西毒欧阳锋喺现实入边系一啲咩人呢？阴险小人， 大奸角啊！ 大奸角无时无刻咧都系咧想系暗算身边嘅人咧，就最好选人利己嘅。嗱，咁而黄蓉亦都有同佢交手打交道啦。咁当中佢亦都要接触一个叫做吓北丐啊，即系洪七。咁啦，北丐洪七咧，咁啦，其实呢一个人咧，亦都系性格咧有点而奇怪。咁其实理论上咧，要同佢相处系不容易嘅，但系黄蓉就揾到个窍门，因为咧，洪七公咧就系本身佢个性格就系贪食， 系啦， 咁所以咧，黄蓉就 煮咗个黑衣鸡， 系啦，就知道点样要讨好，同埋你知道黄蓉佢把口又系攞外油噶嘛，佢好识氹呢啲老人家之余咧，亦都系知道啊，你中意呢样嘢，我就同你玩呢一样嘢，所以连就算系最即系白燕嘅周伯通，亦都俾佢收服到。 系 咁啊，当中即系最正经嘅男帝又唔使讲啦，系咪？即系不问世事噶啦，系咪先？咁你谂下，即系黄蓉喺周旋呢一堆人当中，其实嗱，真系佢唔单止系为自己谂，佢甚至乎要氹阿洪七啊，氹佢爹爹啊，黄药师啊，点样中意自己嘅男朋友、啊、郭靖、啊？喂，大佬，而呢一碌木嚟嘅，即系试想象一下。 咁要改变个国政 咯，因为你试想象下，即系你假设你而家今时今日你拍拖，你个男朋友就 系 国政咁样样呢碌咁嘅木头，跟住你带翻屋企嘅时候咧，佢系嘢都唔识多讲句嘅，每一次开口讲嘢夹着你啊，即系唔系话俾人知自己蠢咧，就系讲 啲嘢出嚟咧，就可能係刺激到周圍嘅人咧，可能得罪人嘅。係。咁而你阿爸阿媽擺到明都話呢一個咁嘅男仔，我要將個女交託俾佢。嗱，你要幫手用計可以討到阿爸阿媽歡心，即係中意呢個男朋友之餘，同時之間亦都要幫佢平步青雲衝上去喎。 哇！仲要。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高招，呢一個真係智慧。 係咁，即係所以其實即係作為女性都應該要學下黃蓉咁樣，點樣可以即係唔好去期望去改變身邊嘅嗰個男人，而係令到身邊嘅嗰啲屋企人咧去改變咗對於佢嘅形象。即係其實佢咁樣嘅性格或者佢咁講嘢咧係有嘅意思嘅，佢個性格就係咁樣樣啦，而唔係即係去即係 challenge 或者去即係鬧阿郭靖咯。咁郭靖佢本身就係咁噶啦，你點鬧佢都係嗰碌木。咁你唔会諗住佢变成一个雕像㗎嘛，係咪先？ 係即係因为郭靖就好彩啦，我就觉得郭靖就因为由头到尾呢黄蓉要求好简单嘅啫。你对我一往情深就可以㗎啦。咁亦都系黄蓉最欣赏郭靖嘅地方，因为佢够蠢㗎嘛，佢知道佢一定唔会呃自己㗎嘛。咁所以即係你会见到喺呢一个咁样嘅匹对之下呢，佢哋就带出咗好多好有趣嘅即係画面出嚟啦。其实讲真，我真系觉得金庸笔下呢有唔少嘅情侣呢都几教人深刻印象嘅，郭靖同黄蓉系一对啦，杨过同小龙女系一对啦，系咪？ 令狐冲同任盈盈啦， 又系一对啦，吓咁即系韦小宝就太多啦，费事尽录啦， 七个 冇错啦， 数啦， 就唔想全部数出嚟。其实仲有好多嘅，咁但系你又会觉得咧，即系佢哋每一对嘅即系情侣之间种种嘅经历，同埋佢哋之间嗰个爱情咧。是几唔同嘅。即係我諗最浪漫嘅就即係莫过于杨过同埋小龙女㗎啦。即 係。子弟恋啊。 係子弟恋之内同埋嗰种嘅情长啊，话你嗰啲。嗰个情深啊。即係我諗即係哇好多女仔一望嘅时候，究竟我嘅杨过喺边呢咁样㗎嘛。 咁女仔有啲男仔都会諗下究竟我嘅姑姑去咗边度。即係就算係姑姑啊。都係一个咁靓嘅姑姑㗎嘛。 咁而阿任盈盈就我觉得佢就欣赏佢对阿令狐冲嗰种嘅义无反顾啦。因为纵然即系佢都知道，喺初期嘅时候呢一个嘅令狐冲就系对自己嘅小师妹系一往情深噶嘛。咁你谂下，喂，我明知佢一开始嘅时候心有另一个人，但我就系钟情于呢个男子，我甚至乎为咗呢一个男子留喺自己身边咧，佢又会有时候咧有啲小姐脾气嘅，即系又要下一啲咩江湖追杀令啊，要令到阿令狐冲喺自己身边， 捉翻嚟我嘅身边。 系啦，咁即系其实我觉得喺呢一啲嘅小说笔下边咧，其实你睇到就算系职场以外爱情嗰方面啦，即系之间相处嗰种嘅智慧咧。都其實係幾有趣啦，不過因為畢竟佢都一個即係叫做武俠小說啦，即係某程度嚟講都有好多嗰啲嘅古代情懷啊，即係我諗大家大概就係心領神會攞嗰個嘅精神就 OK 啦，即係如果你真係攞佢嗰套擺落去自己嗰個嘅現代嗰度咧，咁啊真係自己要調整少少啊，如果唔係碰壁真係唔出奇啊。 係啊，即係呢啲劇情僅供參考，呢啲純屬虛構啊，唔好就切入太多 FF 落去啊。 但係真係我又覺得嗱，因為以往其實你講緊以前中國社會都係咩㗎嘛 ，suppose 係男尊女卑㗎。但你见到咧喺金庸笔下，其实嗰啲嘅男主角咧都好尊重女性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讲一个嘅智慧、民间智慧嘅话，就系、我今时今日我即系奉劝一众嘅男性都系，我哋多啲尊重自己嘅另一半嘅话咧，你嘅下半生就会过得幸福一啲噶啦。 正所谓好男不怨女斗，就系咁嘅道理啊。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嚟到呢个人生两难题嘅时间，今日有啲咩难题考考大家呢？ 咁我哋成晚就讲咗咁多即係古代嘅一啲元素啊、就是、故事情节。 咁咪想咩时空啊旅行啊，我哋又穿越古代咁。 我哋諗住返嚟现代少少嘅。同埋呢个我觉得今次设定嘅呢一个两难题呢都比较符合啲现实嘅情况，即係可能听緊收音机嘅你呢都可能遭遇过类似嘅情况。咁就其实即係假设你就有隔离邻舍啦，咁住喺啲屋苑入边。咁就发现呢最近嚟咗新邻居喎、咁但係嗰个新邻居呢正啦，即係咁露台面呢种咗好多唔同嘅植物啦，嗰啲树呢插过嚟你屋企嗰个露台之余呢，佢仲要即係屋企呢係拜神㗎喎，咁拜嗰啲满天神佛呢就係烧金啦，烧到好大阵味啦，仲要供埋去你间屋嗰度喎，仲要呢就係夜晚 开电视开到好大声， 即系好滋扰你啦。 系啦，星期五仲可以 call 翻 friend 出嚟嘅，系啦， 各个层面都好滋扰到你啊。 系啦，咁就搞到你即系成安瞓唔落，又嘈到你屋企，即系又家嘈屋闭咁样啦。咁你就谂住，唉，不如好声好气，即系敲个门，谂住同佢讲声啊，叫佢即系收一收个音量咁样啦。咁其实你已经讲过几次噶啦，咁但系你见到嗰个人咧。即系目露凶光啦，你见到佢身体点解好似仲有少少纹身咁样，即系你其实都惊一惊。咁讲咗几次咧，佢都冇改善喎。咁仲要假设啦，啲警察都唔系好理你呢个情况啦。咁只有你个家人同埋你自己去面对呢个情况。咁假设而家又到星期五晚啦，隔篱屋又 call 咗成班 friend 喺度嘈焚机咁样。咁呢个时候，你应唔应该冒住个生命危险过去隔篱揿个门钟？叫佢收声咧， 但系冇效啊嘛，你话 系啊，我几次嗌过几次噶啦，佢都系咁样啊。 因为其实咧，我就觉得嗱，首先咧，你讲开呢一个邻舍嘅关系咧，我就反而真系好耐冇遭遇过呢啲咁情况啦。当然啦，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冇人知道你系一件好事，但系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咧，即系而家邻里之间嘅关系几疏离嘅。即系如果我回想翻咧，我以前住屋村嘅时候咧、即系你会发现嗰种和睦相处咧系嚟得更加温暖。点解咧？因为以前真系你读小学嘅时候住屋村，咁我嘅时候每一次即系翻屋企嘅时候咧，你会发现成条走廊咧吓、一层几廿个单位咁样样，咁就大家嗰啲冷巷咧就系会打开晒道门啊，就系隔住嗰度闸咧，你会见到啲师奶喺度对住倾偈啊， 系啊，啲小朋友喺条走廊度玩啊， 跟住随意入人哋屋企啊。出出入入啊，唔定系请你食嘢啊，咁啊，即系好关心对方，好了解每日大家会做啲乜嘢嘅。咁但系咧，好似我啱啱最近有个朋友都系啊，佢即系新搬屋咁样样啦，都其实搬咗一段时间，都大概话有差唔多半年噶啦。咁但系咧，我都有问过佢，你有冇同周围嗰啲即系邻舍打好关系啊，打下招呼咁样样？因为如果你喺外国嘅话咧，可能你啱啱搬去嘅时候，都可能会整啲咩曲奇啊，整啲嘢就系同人哋即系 say hello 啊，你好，我新搬嚟嘅边个边。个住喺嗰边啊，而家请你食啲嘢啊，即系会做呢啲嘅。 通常啲外国啲屋唔系一间同一间之间系可能隔两公里咁远嘅咩？ 唔系隔一两条街啦，有时候隔条街都会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住到咁僻嘅话，咁梗系唔使整曲奇啦。即系你讲紧有啲 食酸啊， 有啲即系社区都可能即系隔一条街一个 block 咁样样，咁你可能都会 say 个 hello， 有啲照应咁样样嘅。咁、但系我发现咧，而家你喺香港住，大家其实个嘅。 关系更加咁距离仲紧密咗， 唔系，其实首先个单位嘅距离系缩短咗好多嘅，因为你知而家啲屋几细啦吓， 系冇走廊 嘅，但系个距离系拉开咗嘅，反而嗰个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疏离咗嘅，所以即系我会明白有时候咧，你会好难去沟通，例如话头先你出现嗰啲状况咧，即系当例如话有人知道你嘅话嗱，其实夜晚噪音嗰啲咧就。通常你過咗唔知，好似十一點鐘啊嘛， 十一定十二點，係 啦咁上下啦，咁就基本上你就唔可以嘈噶啦，係會真係俾人投訴啦。通常聲就冇搞噶啦，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嗰啲，例如話可能盆栽又好啊，又或者漏水嗰啲咁樣嘅狀況啊，即係有時候都深刻知道到隔離嗰啲人咧，有啲人真係唔理噶，我都有啲朋友試過，即係我點解要去理你啊？即係我又冇搞到你啲乜嘢嘢，即係可能你講緊氣味啊，我個朋友屋企咧就係、是、聞到隔離。唔知点解有一阵嘅垃圾定系唔知咩臭味飘过嚟，咁、即系尝试就系、是、即系好声好气系啦，话喂、你屋企点解会有阵味噶咁样样？咁当然对方听到你咁样样讲嘅时候，喂好唔善意喎、你 冇啊，系边有垃圾啫？ 系啊，就算有垃圾味又关你咩事啊？呢度我屋企，即系可能系咁样样添嘅系， 又啱喎， 系啊，都呢度我屋企咯，咁你咪买啲嘢辟味咯，我自己都冇顶唔顺我自己，你觉得臭啫，我。唔觉喎，咁即系都有呢啲咁嘅状况啦。真系去到咁样样嘅位置嘅话咧，其实你系处理唔到噶啦。 系啊， 即系以前你话大家如果关系和睦啲嘅话，大家好声好气都有两句倾。但系而家唔系，大佬，我点解要就你啊？大家谂都系谂自己先啊嘛。咁、通常去到呢啲咁嘅情况咧，其实都唔系啲咩两难题。你唯一可以解决到嘅方法、就是、 搬走啊？ 唔系 哦， 搵管理处去搞咯。 即系都系一个第三方嘅人去解决。 你要搵一个即系稍微叫做嗱，虽然我都知道有时候管理处佢未必好有权。威盛啊，但是 佢係一個叫做比較 official 啲嚇、啊、授權去處理呢一啲問題嘅一個人咯。 都係 咁好過你自己走去即係敲門啊！因為首先又會面阻咗啦，大家即係除非你真係好似你話齋搬嘅啫。如果唔係關係惡化，你更加難搞啊。係咁，你一定最好就係揾一個所謂嘅中間人咧去調停做呢一件事。有啲咩事你射波射佢啊嘛，真係嗱、啊。雖然我都話俾你知，有時候係咩咧？有時候其實你同管理處投訴，你估對方唔知咩？边个投诉啊？你估唔知系你咩？即系谂一谂都知道，一定系佢去投诉啦。咁但系都有得射啊嘛，即系佢会走过去，可能敲翻你门就，喂，你做乜投诉我啊？吓，我投诉你咩？我唔系、啊，可能就系同管理处讲咗一声啫、啊。 哇，你呢啲真系完全系韦小宝嗰啲，即系回应手法嚟嘅、 啊。射佢，跟住咩就吓？佢点样同你讲啊？ 咩话？仲有把好关心佢咁样。 佢点样同你讲啊？跟住后屘同佢打开一个话题，建立关系嘛。我系咩？我系话你间屋有少少味，咁啊，但我已经同佢讲咗话，我谂住佢会尽快处理噶啦，咁样样。我同管理处系咁讲噶，跟住后屘，咁你快啲处理，我又帮你同管理处讲下，等佢明白翻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即系你反而咁样样 关心佢，同埋建议佢啊，其实我知道有啲嘢可以辟味嘅，你先要唔要试下摆下屋企入面，可能会好啲噶。 呢个真系一个话俾你嘅智慧，即系你点样样同一个人立即成为朋友咧，就系揾一个共同嘅敌人。有个利害关系嘅话，咩话佢话你 敌人嘅敌人就 系 朋友， 冇错。嗱，我首先咧就系中立，我唔系你敌人啊吓。咁但系佢明显系你敌人，咁我企你嗰边嘅话咧，我哋一齐 抗敌。就朋友啦。 咁我哋咪可以作为一个朋友咯。咁啊，呢一个咧。金融小说入面得到返嚟一个嘅智慧嚟㗎。 就是长知识，我觉得我要今日之后呢要开始好好熟读《鹿鼎记》呢一本，学习下韦小宝作为人生点样可以成功立足喺每一个地方度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